四，生词。冷饮，出境，保重，希望，可，平安，候机室，跑，挤，耽误，合适，汗，海关，问候，帽子，牛奶，认真，考虑，进步，努力，下班，展览，上班，入境，专名，安妮。